角，多少雨你才会撑起纸伞，落花在庭外又依稀了几番，流水送走呼唤，我不忍想，风轻柔和岸也唏嘘了垂杨，你低头唏嘘了那些过往，夕阳映屋檐，斜角木格子窗，悠然的旧时光，我却黯然。一句一声，无话可讲，你坐看缘分了断，当一念一转，再多遗憾，也只是在庭外又依稀了几番，流水送走呼唤，我不忍想，风轻柔和岸也唏嘘了垂杨，你低头唏嘘了那些过往，夕阳映屋檐，斜照木格子窗，悠然的旧时光，我却黯然。一句一声，无话可讲，你坐看缘分了断，当一念一转，再多遗憾，也只是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。七月份的尾巴也是十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当幸福恋人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前进还是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，当幸福恋人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前进还是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，仍然前进还是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

just like a child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ake me away. Oh, oh. 有时候我也会在离开的模样 That makes me cry.虽然爱没想象中精彩依然还期待我的世界我的天空 I can fly away anywhere Just let me try 许下我的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会回来如果假装坚强也许 那道旧伤都流的血、哦哦哦

爱 笑着我，不管对的错的，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。 只是。